也有存着恶心却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像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次碰到了荒年，穷人大白天在市场上抢米，这个大户人家便告到县官那里， 而县官却又偏偏不受理这个案子，因此穷人的胆子就更大，越加的放肆横行了。 于是这个大户人家就私底下把抢米的人捉了起来， 而其他抢米的人因为怕被捉，反倒安定下来，不敢再抢米了。 若不是因为这样，恐怕市面上真要大乱了。所以善是正，恶是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有存了善心反倒做了恶事，这是存心虽正，但结果变成了偏，只可称作正中偏。 然而也有存恶心结果反倒做了善事，这是存心虽偏，但结果反成了正，这叫做偏中正。 这种道理大家不可不知道。那么怎么样叫做半满的善呢？易经上说， 一个人不积善，不会成就好的名誉，不积恶，则不会有杀身的大祸。 书经上说， 商朝的罪孽就像穿的一串钱一样，串满了一罐，又仿佛一个容器里装满了收藏的东西一样。 如果你很勤奋地天天去储积，那么终有一天会积满的。像商朝由建国开始就累积罪恶，一直到纣王，他的过失罪恶到此时便积满了，因此就迅速地亡国了。 如果没有不断的造孽，不去积存恶行，那就不会满，也不会那么快就亡国了呀。 商罪贯盈这个典故告诉我们，积善积恶就像储存东西一样，这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从前有位女子到佛寺里去，想要捐些钱给寺院，可是她身上只有两文钱，她就把这仅有的两文钱供养出来布施给和尚， 而寺里的住持竟然亲自替她在佛前回向求忏悔灭罪。 后来这位女子进了皇宫做了贵妃，富贵之后便带着几千两的银子来寺里布施， 但是这一次住持却只叫他的徒弟出来替那位女子回向。 那个女子不懂前后两次的布施为什么待遇差别如此之大，于是就问住持说， 我从前不过布施两文钱，师父就亲自替我忏悔灭罪，如今我布施了几千两银子，而师父却不替我回向，不知是什么道理呀？ 住持回答他说， 施主从前所布施的银子虽然很少，但你布施的心 非常的真切虔诚，所以非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是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功德。现在你布施的钱虽然多，但是你布施的心却不像从前那么真切了，所以我叫别人代你忏悔也就够了。 这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布施只算是半善， 而两文钱的布施却算是满善的道理啊。 有汉朝人钟离把他炼丹的方法传给吕洞宾，只要把丹点在铁上就能变成黄金，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吕洞宾问钟离说， 铁变了金，会不会再变回铁呢？ 500年以后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 啊。那这样不就害了500年以后的人了？我吕洞宾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不过是想试试他的心而已。现在知道吕洞宾存心善良，所以对他说， 修仙要积满3000件功德才能成就，听你这句话，我想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圆满了。 这是半善满善的又一种讲法。一个人做善事，内心不可一直在叨念着，仿佛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善事一样。能够这样，那么就随便你做任何善事都能够成功而且圆满。 若是做了件善事，这个心就牢记在这件善事上，虽然一生都很勤勉地做善事，那也只不过是半善而已。 譬如拿钱去救济人，要内不见布施的我， 外不见受布施的人， 中不见布施的钱，这才叫做三轮体空， 也叫做一心清净。 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纵使布施不过一斗米， 也可以种下无量无边的福； 即使布施一文钱， 也可以消除1000劫所造的罪了。 如果这个心一直执着在所做的善事上，那么虽然用了20万两黄金去救济别人，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的。什么叫做大善小善呢？从前有一个人叫做魏仲达，在翰林院做官，有一次被鬼卒把他的魂引到了阴间，阴间的主审判官吩咐手下的书办把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种册子送上来，等册子送到一看，他恶事的册子多得竟堆满了一院子， 而善事的册子只不过像一只筷子那样的小。 主审官又吩咐手下拿秤来称称看，没想到那堆满院子的恶册子反而比较轻， 而像一只筷子那样小卷的善册子反而比较重。 魏仲达就问说， 我年纪还不到40岁，怎么会犯这么多的过失罪恶呢？ 主审官说，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罪恶，不必等到你去犯。譬如看见女色，只要心中动了坏念头，那就是犯过。 那么我这善册子里记录的又是什么呢？ 有一次皇帝想要兴建大工程，修3山地方的石桥，你上奏劝皇帝不要修建，免得劳民伤财。喏，这就是你当时所写的奏章底稿。 我虽然上了奏章，但是皇帝并未采纳，还是动工了，对那件事情的进行并没有发生劝阻的作用，这份书表怎么还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但是你这个念头目的是要使千万百姓免去劳役，所以是善的。倘若皇帝听了你的建议，那善的力量可就更大了呢。 所以立志做善事，目的在利益天下国家百姓，那么善事纵然很小，功德却是很大。 假使做善事只是为了利益自己或某一个人，那么善事虽然多，功德却是很小。 什么叫做难行易行的善呢？从前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都说， 克制自己的私欲，要从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怎么样叫做仁？孔子说， 先要从难的地方下功夫。 孔子所说的难，也就是除掉私心， 并且应该先从最难做、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 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舒老先生，他在别人家教书，竟然舍去两年所得的薪水，去帮助一户穷人，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而免除了他们夫妇被拆散的悲剧。 又像河北邯郸县的张老先生，因为看到一个穷人把妻儿抵押出去的钱给用掉了，若是没有钱去赎回，恐怕妻儿都要活不成了，于是就拿出他十年的积蓄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儿。 像舒老先生、张老先生都是能舍别人所不能舍，从最难处下手的例子。又比如江苏省镇江有一位靳老先生，虽然年老没有儿子， 但他的穷邻居愿意把自己年轻的女儿送给他做妾，希望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但是这位靳老先生不忍心误了女孩的青春，还是拒绝了邻居的好意，并且把她送回家去。 这又是在难忍之处而能够忍得住的例子啊！所以上天赐给他们这几位老先生的福也特别的丰厚。 凡是有才有势的人，想要行善立一些功德，要比平常人来得容易，但是容易做却不肯做，那就叫做自暴自弃。 而没钱没势的穷人想要做些好事，都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难做到而能做到，这才更是可贵呀。 我们为人处事，应该遇到机缘就去做救济众人的事。 不过救济众人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而救济众人的种类很多，简单的说，它的重要项目大约有十种。 救济众人事种类有很多，简单而言之，大约有十种。与人为善一，爱敬存心二，成人之美三，劝人为善四，救人为己五，心见大利六，舍财作福七，护持正法八，敬重尊长九，爱惜物命十。 救济众人事呀，种类有很多，简单而言之，大约有十种。与人为善一，爱敬存心二，成人之美三呀，劝人为善四，救人为己五呀，心见大利六，舍财作福七，护持正法八，敬重尊长九，爱惜物命十，敬重尊长九呀，爱惜物命十。 是与人为善。 看到别人有一点善心，就去帮助他， 使他善心更增长。 别人做善事力量不够，做不成功， 我也去帮他，使他做成功。 这都是与人为善。 第二，是爱敬存心。 就是对学问好、年纪大、辈分高的人，都应该心存敬重。 而对年纪比我小、辈分低和贫穷的人，也都应该要心存爱护。 第三，是成人之美。 譬如一个人想要做件好事，可是尚未决定，我就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去做。 而别人做善事的时候遇到了阻碍不能成功，就应该想方法指引他，劝导他，使他成功，而不可心生嫉妒去破坏他呀。 第四，是劝人为善。 碰到作恶的人应该要劝告他，作恶绝对有苦报，恶事是万万做不得的呀。 碰到不肯为善或者只肯做些小善的人，就应当劝导他行善绝对有好报，善事不但要做，而且还要做得多，做得大呀。 第五，是救人为急。 一般人大多喜欢锦上添花，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每当遇到他人最危险、最困难、最紧急的关头，都应该要及时地伸出援手，拉他一把。 也要能够出钱出力帮他解决困难，这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但是万万不可以引以为傲哦。 第六，是心见大利。 有大利益的事情，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才能做到。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自然应该做一些大利益的事情来利益大众。 例如修筑水利系统、救济大灾害等等，即使没有大力量的人一样也可以做到啊。 譬如发现河堤上有个小洞，水从洞里冒出来，只要用些泥土、石块将小洞塞住，这堤防就可以保住，而防止了水灾的发生。事情虽然小，但这种功效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七，是舍财作福。 所以说，人为财死，世人的心总是贪爱钱财的。求财都来不及了，怎么还愿意去舍财济助他人呢？ 因此，能够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解决他人的危急，对一个常人而言已经是不简单了，而对穷人来说，那就更加的了不起了。 如果按照因果来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舍不得舍不得，不舍就不得。 做一分善事就会有一分福报，所以不必忧愁我们会因为舍财救人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绝境。 第八，